just a feeling. Is it just music? Is it just the dance floors? Is it just music?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品质 Soulful Jazz 的音乐听感当中。耳边的音乐叫做 It Just， 就这样，是的，就这样， It Just 来自于 Yuki Hiro Fukutomo给我们的作品，而稍后我们会听到更多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 Soulful Jazz 的音乐制作人带给我们的一种音乐的畅想，而且还有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休闲时间当中，可以让我们来跟随 Hannah 她的脚步，感受一把 Adam and Eve and the Spent。 So what if I choose? I'm so afraid. thing to do. I'm so afraid. So what if I choose? I'm so afraid. The wrong thing to do. I'm so afraid.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在今天我们的 Soulful Jazz 这样的一个灵魂爵士乐的环节当中，我们要下面继续来听能够带着一点点的二次元味道的 Belladonna， 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那他呢，其实也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位很个性化的爵士乐手了，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Saint Tropez Affair， 一起来听一下喽。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歌曲直播列表喽。继续听下去 ，By Belladonna。 speranza, il trozzo sopra i miei. 二次元的音乐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发现一些在动画当中的一些小桥段，比方说 release 变身啊，刚刚是我们听到的来自于 Belladonna 这样的一个二次元的 soulful jazz 灵魂爵士音乐。而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于 Brisa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featuring Ocarina 带给我们的 release 变身。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当然了，也是欢迎您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长小航即可。我们稍后将会继续回来，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 Soulful Jazz 这样的品质音乐，节奏不断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让我们听下去 ，Stay tuned，I'll be right bac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种走心的爵士音乐，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Soulful Jazz 灵魂爵士啊。走心不走肾，那、走肾不走心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走心的旅程。那刚刚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Scania Soul 带给我们的 Life is a Tree。当然除此之外还能够听到马上我们现在耳边正在响起的 Jazz Guitar 来自于 Duran Featuring Garcia， 而稍后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来自于 Real White 带给我们的 Preset。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记录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在这里守候各位，也希望你可以来用这样的音乐在周末沉醉自己。 Miscellaneous. We, unfortunately, Unfortunately, our miscellaneous, it means no category, just in this box here. Otherwise, in the other box on the other side, there's a box called Jazz, J-A-Z-Z. And we felt pretty good about that. And we look up in the dictionary the word jazz, it means miscellaneous. We are unhappy again. We'd like to do a song for you, have you figure it out. The question is that jazz? We are unhappy again. That jazz. That jazz. We are unhappy again. That jazz. We are unhappy again. That jazz.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Brisa， 来自于 Realva 了，这个我们的音乐作品 Soulful Jazz 灵魂爵士乐，你还喜欢吗？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叫我常先生，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而下面时间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第一小时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 Soulful Jazz 的音乐作品，叫做 Old Vento， 来自于 Itama CauseFeaturing Dom Romeo， 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走心的爵士音乐。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当中，用这样的品质音乐陪伴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在健身还是在出行当中，都是一种完美的音乐享受。当然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来继续关注稍后我们的音乐节目内容，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Thank you.

comes the beats。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二小时，我们的欧美的主流热门单曲的时间来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刚刚的开场歌曲就是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Dan Reynolds featuring 德国的歌手 Hans Zimmer 的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Skipping Stones。 在跳过了各种各样的石头之后，我们可以说是能够过一条小河还是怎样呢？跳过了石头阵之后，我觉得应该是把节奏继续加强一些。来听来自于 Chris Lane 带给我们的 Take Back Home Girl，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好听停不下来的音乐感觉。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Duffel bag, backseat, my dash, old feet. Those other side of the highway headlights making you shine. My hand, your leg, playlist playing. Even though I haven't made it yet, I'm dragging it, dropping it in my mind. You're a drive real slow down an old lane road to a house on a hill where the wild things grow. You'll wake up in pajamas, not a trace of makeup on you. You're a helper, fix it, having breakfast with my mommy. You're a take back home, home, home girl. Home, home, home girl. Take back home, home, home girl. Home, home, home girl. You're the kind I wanna take a ride with. Sit by on a Friday night in the stadium lights, side by side. All the ladies like, yeah, she's doing just fine. Everybody in the bleachers, they all gonna wanna meet you. From my teachers to my preacher, my little crowd pleaser. Parading with you, feeling homecoming cool, yeah. I wanna drive real slow down an old lane road to a house on a hill where the wild things grow. You'll wake up in pajamas, not a trace of makeup on you. You're a helper, fix it, having breakfast with my mama. You're a take back home, home, home girl. Home, home, home girl. Take back home, home, home girl. Home, home. That down home, homegrown, found on good ground. So you're a drive real slow down an old lane road to a house on a hill where the wild things grow. You'll wake up in pajamas, not a trace of makeup on you. You're a helper, fix it, having breakfast with my mama. You're a take back home, home, home girl. Home, home, home girl. Take back home.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call me all friendly, telling me how much you miss me. That's funny. I guess you've heard my songs. Well, I'm too busy for your business.Go find a girl who wants to listen. Cause if you think I was born yesterday, you have got me wrong.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I'm sorry. I'm stupid now. you creeping. You blamed it all on the alcohol. So I made my decision, 'cause you made your bed, sleep in it. Play the victim and switch your position. I'm through, I'm done.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I'm sorry, but it's too late now. So save it, get gone, shut up. 'Cause if you think I care about you now, well boy, I don't give a fuck. I see you trying to get to me. I see you banging on your knees. Boy, I don't give a fuck. So stop trying to get to me. Get up off your knees. Boy,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you. No, I don't give a damn. You keep reminiscing on when you were my man, but I'm over you. You talk all that sweet talk, but I ain't coming back.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so you can try all you want. Your time is up, I'll tell you why. I'll tell you why. You say I'm sorry, but it's too late now. So say it.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刚刚一首歌就是来自于 Chris Lang 带给我们的 Take Back Girl Home Girl， 以及呢我们大家伙非常喜欢的 Dua Lipa 的声音 IDGAF。那当然了，这样一首歌曲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用自己的心情去揣测一下歌曲当中到底蕴含着一些什么样的深意。好了，下个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第四首啊，对，第四首的好歌曲了，继续来分享一下欧美榜单当中的一些热门音乐，来自于 Daya 跟 The Chainsmokers 的合作，当时是凭借 Don't Let Me Down 获得了这个第59届格莱美音乐奖当时的最佳的舞曲音乐，可谓是年轻有为啊，前程似锦。而下面上一首歌依然来自于 Daya，叫做 Save， 能够让我们听听看他在音乐当中怎样去唱出 Save 这样的一种安安稳稳啊，全面的一种保卫之感，来听听看。而稍后还会来自于 Florence Machine 带给我们的 Hunger。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729，马上获得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列表咯。 I remember the race. We were running backyard to yard. Wasn't scared of going too far. Staying out till it was too dark. Now daylight don't make it right. And you really know this. Close hearts make close minds. I won't tell you it's all butterflies and roses. We're not back in time when we were in vain, so bold like the heroes in the cartoons, saving lives from my living room. Now daylight don't make

Florence and Machine， 他们的音乐总是能够激荡到我们的一些灵魂，因为其中总会能够听到他们的人生的部分的处理跟乐队的部分的处理呢，完全能够贴合在了一起，而且他们会把人生的部分更加加强，所以每次听到他们的歌声时候，总会觉得应该是在现场来听吧。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如果想要了解到我们的歌单，想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我三个字，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一下0729，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马上可以获得我的歌曲列表了。我们会把这周周六周日两天节目的内容按照顺序为您排好了一个歌单，放在了公众号当中，供您慢慢的去查询，甚至以后可以去更新一下你的音乐播放器列表，对不对？当然除此之外，还应该呢跟朋友们来说一下，你也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们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咯。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听歌， Must Never Let Met You， 来自于 Luke Combos， 这里是节奏驾到，一起来听咯。 Off, they say it ain't that hard, but this putting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ain't getting me too far. This moving on ain't coming along the way they said it would. I guess whoever said the grass is greener must have never seen the other side. What do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ure sounds like a lie.You walk away. Must have never felt as hard as I did, 'cause then they would say maybe it wasn't meant to be. Yeah, maybe you're better off alone. I guess whoever said the grass is greener must have never seen the other side. What do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ure sounds like a lieWhat do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ill sounds like a lie. And whoever said that time heal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Whoever said it ain'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know she ain't the only girl. You win, you lose, you find somebody new. Must have never met you.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better than you even realize. You deserve better, better, better than me. Might be what you want, but I want you to see you're better off without me in your life. And I hope you find somebody else that love you like nobody else. And I hope you give you something real. Oh, I love you still. But you deserve better, better, better, better. Give up on me, cause babe, I'm hopeless. The more it hurts, the more you try. You know I loved, I just never showed you. It'll be too late when you're with some other guy. Like, ooh, ooh, ooh, I know I do this every time. Like, ooh, ooh, to say what's on my mind. You deserve better, better, better than me. Might be what you want, but I'm not what you need. You're better, better than you even realize. You deserve better, better, better than me. Might be what you want, but I want you to see you're better off without me in your life. And I hope you find somebody.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baby. Oh, yeah. You deserve better. 其实来自于 Zayn Malzer 带给我们的 You Deserve Better 这样一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下半个时段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英国的歌手 James Arthur 他的演唱的歌声呢，其实当中带有一种自带金属镶边的质感啊。而下面一首歌曲我会认为其实自带的是一种气场，他唱是什么内容并不重要，只要声音一出就已经是能够融化了我们的心了。来听这样一首歌 Years and Years 带给我们的 Karma Clean Version。 Is there a dark before the dawn? Is this a problem or solution? No, I can't tell what's right or wrongIs there a consequence for all I've done? Will I find sweet relief? Enemies are trying to catch up, but nothing's gonna f*** my love. Tired of erasing my history, history. Daddy said I never could win. That's probably why I never pretend. But good things are coming for me. Karma, come over. Lean on my shoulder.Goo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a. Gonna come over. Lean on my shoulder. Summer was goo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a. So many questions in my life. Is every truth just an illusion? Tell me I'm broken by design.So I can see the beauty in my flaws and find some peace of mind. Enemies are trying to catch up, but nothing's gonna f*** my love. Tired of erasing my history, history. Daddy said I never could win. That's probably why I never pretend. But good things are coming to me. Come, come over. Ooh.

我们的焕然一新的 Years and Years 这样的一首歌曲 If You're Over Me Paul Woodford Remix Edition 你打几分呢？我获取了其实这样一种全新的混音呢，给到了 Years and Years 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三个人的合作非常的棒，而且呢作为一个 Years and Years 的老牌的支持者啊，我来讲呢也是非常喜爱他们的一种全新的变化。可以看到我们的网友 Martin 呢也说了，这个音乐太好听了，把音量也要开大了一些，在车里面一边听着歌一边开着车啊，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哈。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微微浅浅淡淡蓝啊，微微浅淡淡蓝，还有呢我们的网友小南啊、浩浩啊，还有娜娜小迷啊，都在车里面听的节目，包括像是网友大圣还有八爷你好。那一会儿呢在这里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再说一下，在我们稍后的几首歌曲之后就要迎来今天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了。那么在稍后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也依然会给您送出非常精彩的电子音乐舞曲，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混音内容，千万不能够错过嘞。那下面继续来听来自于 Matty Terry 带给我们的 Got You， 这里样一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来去关注着同行着每一个人，包括失意的人们，也唱出了他们那种失意的心声和我们这种关爱的感受。 Got You， 我们 get 到你了。 Skirt by Matty Terry。 Get away, no, no. Honestly, there's no one else but me to blame. And I try my best to cut you out. Tell myself that I don't need you now. But it doesn't make sense if I don't got you under my skin.Under my skin and messing with my brain. If I don't got you pulling my strings and taking hold of me. 这样一首歌你还喜欢吗？ Got You 来自于 Matt Terr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话说呢，我们在这里还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729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直播歌单列表了。下面时间来继续听歌曲，来自于 Panic at the Disco 带给我们的 Hey Look Man I Made It， 一起来听咯。 Cause I'm a hooker selling songs and my pimp's a record label. This world is is for the demon stocks and bonds and Bible traders. So I do the deed, get up and leave, a climber and a sadist, yeah. Are you ready for the sequel? Ain't you ready for the latest in the garden of evil? I'm gonna be the greatest in a golden cathedral. I'll be praying for the faithless, and if you lose, boo-hoo. Hey, look, ma, I made it. Hey, look, ma, I made it. Everything's coming up aces, aces. If it's a dream, don't wake it, don't wake it. I said, hey, look, ma, I made it. Friends are happy for me, or their honeysuckle phonies. Let me celebrate my medals, or they wanna take my trophies. Some are loyal soldiers, while these other thorns are rosy. And if you never know who you can trust, then trust me, you'll be lonely. Oh, are you ready for the sequel? Ain't you ready for the latest in the garden of evil? I'm gonna be the greatest in a golden cathedral. By Mr. Chow.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Hello, everyone. We are DNCE. Hi, this is Cool in the Gang. And I'd like to say hello to Beijing Music and Radio. So, baby, it's Max here. Listen to Raisin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there, I'm Jacqueline Carr, and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Hello, this is Keith Hancock, the Grammy 2017 Music Educator Award winner.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llo, I'm Maddie Noyes,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aisin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Hey, Beijing, it's Nick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Nash Overstreet.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i, guys, this is Vassie.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e're Sophie Tucker.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I just know it. And ever since I've been lost in the moment, I wanna lie. I gotta be honest to you. Can 在今天节目第二小时的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再送给朋友们一首歌了，来自于 Beyond Avenue 带给我们的 Cheap Thrills， 也是一首翻唱，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而稍后将会是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收听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Here comes the beat， 一会儿见。 No, I ain't got cash, I ain't got cash, but I got you, baby. Baby, I don't need dollar bills to have fun tonight. Baby, I don't need dollar bills to have fun tonight. And I don't need no money, as long as I can feel the beat. I don't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It's Saturday and it won't be long. Gotta grab my keys and put my game face on. It's Saturday and it won't be long till I hit the dance floor. Hit the dance floor. I got all I need. No, I ain't got cash. I ain't got cash, but I got you, baby. Baby, I don't need dollar bills to have fun tonight. Baby, I don't need dollar bills to have fun tonight.I don't need no money, as long as I can feel the beat. And I don't need no money, as long as I keep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爱传递，让爱延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节奏驾到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单元正在进行了。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可以说是慢慢慢慢的渐入佳境啊。那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iCandy 带给我们的在迈阿密的现场的大秀的婚姻内容。那今天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去分享这样一种来自于美国的迈阿密的声音，而且对于一个电音制作人来讲，他是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海岛海岸风情的时候去把热浪化为音浪的。一起听听看来自于 iCandy 迈阿密大秀中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现场吧。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 listening to Raisin X 节奏驾到。 Candy， 著名的英国的 Chill House 唱片公司厂牌，他带给我们的作品总会是能够让我们一下就被音乐吸引进去的质感。如果你看过一些时尚杂志或者是一些个模特大秀的话， Eye Candy 他们的音乐总会在现场伴随着我们。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的话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获得方式。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作品啊、在迈阿密的现场大秀，很多人都会说在现场听音乐节特别的棒。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时间当中，也应该让自己感受一把夏日的音乐节，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通过人浪和音浪结合起来。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希望您通过这个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常小航。刚刚我们听过了来自于他们的作品 Promises 以及 Climbing、Hope， 想时间继续来关注他们的歌曲列表当中的 Strangers 以及 Get it right， 还有我们马上要听到的 Put them high。 I'm not afraid to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制作厂牌 iCandy 带给我们的作品迈阿密电音舞曲的现场系列内容的混音，我是 Face 的常小航。那么继续来关注更多的音乐内容，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iCandy 它的一些个唱片的封面，很有意思。唱片封面当中会有很多彩的元素，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包括还有装饰，这个装饰的一些穿搭的各种各样时髦的衣服的男男女女们，所以说能够证明出来 AKB 他们就是年轻人们特别喜爱的一种音乐团体的这种象征。来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选择，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稍事休息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更多的精彩音乐内容，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了。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回到节目当中，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一些音乐作品的大混音了。这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呢在迈阿密的现场，在海边旁，同时呢做了一场电音大秀。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这样一场大秀当中的原声内容，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全新制作。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作品叫做 Lost， 来自于 DJ Simon featuring Roland Clark， 而稍后我们听到另外的一些作品，包括 You Lose My Mind， 来自于这个 Jose Nudes featuring Johnny Taylor， 而一会儿还会有来自于 Mac featuring Deep Rock Calls 带给我们的 Everywhere Panda Remix Edition。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Here comes the beat。 Sometimes my thoughts they overwhelm me, you see. I feel lost, confused, and even alone. Sometimes I'm just too deep. But when I hear the musicTakes me to places that I've never been before. My lows become my highs, and my highs they touch the sky like a rocket ship in the night. I don't know why I get that way sometimes. Thank God for the music. I'm lost in deep.

刚刚我们听到过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作品，分别是 Magic and Lost， 还有像是 Lose My Mind Everywhere， 以及我们正在听到的 Boy Trippin。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会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作品内容，只要关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注意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只有周末才会有哦。周一到周五的话呢，我们要这个稍事休息一下，赶紧给我们自己这个加满能量才行。所以在周末时间里面要好好的听听看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给到我们的一种音乐沉浸，也希望你能够来对我们的音乐还满意吧。我是 Mr. 常常小航，希望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歌单两个字儿，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的一个获得方式哈。那当然了，还可以呢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关注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哦。 OK， 那么下面的时间依然要交给音乐，音浪加强一些，音量开大吧。 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土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琉璃河畔博乐山7月28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住房字2014D048号。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今天我们听到的作品都是来自于 iCandy 他们在迈阿密的一段电子音乐大秀的现场原声了。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呢 iCandy 他的音乐呢，除了说他充满了热情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之外呢，还会通过他的唱片的封面也带给我们一种同样的热情四射的感觉，包括多彩的颜色的一种拼搭，加上男女们进行这样的一种非常时髦的服装的这种搭配，能够让我们看到，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热情满满的音乐。那继续来关注他们的好作品吧，以及我们可以看得到来自于 Mike featuring Deb Rock 带给我们的作品 Everywhere， 以及像是 Brooklyn Baby Say Me Name 啊 Bring My Joy 来自于 DJ Iplin， 一起来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开大音量沉浸自己哦。 second guessing to turn on the evening news. All that I'm seeing is just hatred and abuse. We need to ban our oppression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out restriction.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这样的音乐可以陪伴您进行一个完美的驾驶的过程，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家务或学习或休息或者是怎样的一种过程的话呢，也是对我们的节目的一种非常大的鼓励了。再次感谢您热心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刚刚我们听过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iCandy， 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 iCandy 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其实呢风格应该说比较的大胆脱俗，而且呢流行的内容比较的全面一些，它的元素包容性很强，因此呢它也会非常的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个性化的人们对于音乐的一种需求。比方说无论是这个年轻的流行群体们啊，哈，还有像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们啊，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啊，都应该会比较喜欢 iCandy 他们的作品。因为其中他们也是把各种各样的 DJ 们进行一种全新的混缩，而且他们也会把这样的一种音乐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非常完美的这种 chill out 精神，通过音乐传递给我们，传递给你自己。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咯，继续来分享 iCandy 迈阿密大秀。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Let's go! 来自于 Eye Candy 他们的作品的婚姻。他们在迈阿密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场大秀，其实年年都会送上，而这一次的电子音乐的婚姻内容确实能够让这种千百万人们一起能够举起他们的双手，在音乐当中顶起一个一个的人，因为把人可以变成人浪推到舞台的正前方。其实呢，我们也听过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的混音之后，也会发现其实不同的音乐的类型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会有一种不同的功能呈现。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Eye Candy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House。 除此之外，还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在音乐当中能够让我们淡淡的去休闲一下，在音乐当中让我们享受节奏的魅力。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查询歌单，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当然除此之外，您还可以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来跟我进行一下相关的微博互动喽。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欢迎您热情来到节目当中。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iCandy 他的作品了。那其实呢，顺着这个英国 House 的音乐指标性的品牌 iCandy 他们能够所散发出的一系列的这种气息呢，我们一路往前走，你会发现一个同时向往着品质生活、品味人生、享受休闲娱乐的一种任意门。在那儿的话呢，等待您的我相信应该会有派对，还有像是美食美酒以及夜生活，以及你自己所喜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选择一个最个性的你自己，要做你自己。嗯，那么其实 iCandy 呢，它也是用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音乐啊，去让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能够让我们生活津津乐道。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把派对完美起来，来感受一下来自于 iCandy 他们的迈阿密大秀的现场原声。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获得方式，马上更新一下你的播放列表咯。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如果说您认为今天我们的音乐还不够过瘾的话，我觉得您完全可以去期待一下下周我们的更加精彩、更加震荡人心的音乐内容了。其实呢，今天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跟朋友们分享来自于 iCandy 他的迈阿密大学的现场原声。我会觉得其实这样是一种传播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全新的选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太缺少音乐了。如果说没有音乐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过每一天。所以说呢，要让自己爱上音乐，无论呢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工作、学习，或者说是我们的健身，在做家务、做饭等等等等的环节里边，都可以用音乐作为一种很好的陪伴。我可以向朋友们保证啊，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其他事情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反而会给您带来更大的一种动力。无论是 Chill Out 还是 Deep House 以及 Garage Hip Hop 等等音乐风格，今天呢，我们用 I Candy 他的混音作品纵观了一下，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路线。期待你热心关注节奏驾到每周末的直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收听接下来的能量音乐节目。